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ong Kong Peanut.com， 我系志官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嗱，啱啱咧，我哋喺32分钟之前咧，就话呢个见到啊，周树峰，中大学生会会长，即系射呢嗰个啊，周树峰咧，即系呢个中大学生会会长。就佢就話咧，包括吳文遠同埋阿長毛啦在內啦嘅社記嘅一干人等啦，喺遮打花園啊，就圍啊，就即係嚇圍佢，然之後咧就話喺暗腳佢係以壓倒嘅人數啦，就包圍佢本人，然之後咧就話咧喺呢個身影嘅遮蔽下，對佢拳打腳踢，咁啊就叫人廣傳啦。咁我哋啱啱咧就打俾吳文遠嘅。咁啊，佢就话冇件咁嘅事系嘛？ 佢初时话唔回应啊，屌 小人！唔回应啊，唔回应即系咩意思啫？大佬有冇发生过啫？大佬啊，成件事 跟住又不予置评啊！屌戆鸠，我话你 咁即系点啊？有啊有，冇啊冇啦，哥。 咁跟住又话唔回应啊！唉，我而家谂住叫阿龙出去打俾阿明，叫阿明回应下大佬点？ 嗱，咁啊，因为呢件事咧就蔓延得好紧要啊！即系我见到网上面咧就广传得好犀利咁样样，咁我哋就联络紧啦吓，就阿明啦，阿吴文远就话即系唔得闲回应住吓，佢唔知话可能做紧啲嘢啦。咁我哋揾啲我 唔系佢话食紧嘢系嘛？咁我话五分钟之后揾佢，咁佢就话唔回应，不予置评咁样 系嘛？ 喂，呢啲系似乎系好似政府咁承认咗，即系自己有过失先有咁嘅回应嘅啫。屌，真系戆鸠嘅啫。 我都唔知啊，即系有啊有，冇啊冇啦。咁啊，即系我哋等紧佢回应啦。 咁你话告佢诽谤咯吓？系咪？同時喺身影嘅遮蔽下對本人不斷拳打腳踢，如果你有即係做過呢樣嘢，我又唔信長毛大隊嘅遊行會係對即係同路人係咁做嘅。如果你話建制派被即係挑引佢，自然係會即係反擊啦。有時長毛都會一時氣憤，即係好似嗰個阿嬸咁一巴掃落去啊，係咪？咁但係你對住 supposedly 自己人。阿明我揾唔到啊，屌大佬啊！不過今日都好難揾噶啦，大佬啲啊。 今日好難揾，因為其實佢成件事，即係你成個遊行都仲未真係完嘅，其實。 未啊，仲禮賓府仲有人喺度噶嘛？因為 咁就嗱，其實今日咧，你叫做係七一咧，其實都發生咗好多事嘅。咁第一就係話阿林榮基咧，佢突然啊，即係叫今日咧，就話即係感覺到人身安全受威脅。咁所以咧就突然间就话取消，即系唔嚟啦咁样样。 佢俾人跟得好紧要啊嘛！今朝我收到何俊嘅电话嘅， 系嘛？ 咁因为佢搵唔到民阵嗰边嘅人，就即系透过我通知一声，就话林永基系唔会即系 缺席， 出席呢个七一游行噶啦。 系， 哦，咁样。 咁啊，俾人跟得好紧要，即系证明有人控佢。因为事前我都知道咧，就系当民阵宣布带队嘅系林永基咧。其實老共的《環球時報》已經發表了聲明了， 仲有 話你香港人的七一遊行咧，係已經是對準政權啊嘛，攞我哋司法制度不同的嘢嚟去插佢一刀嘛。其實簡單的講法就是咁啦，係咪？ 同埋黃光亞都喐佢啊嘛，黃光亞呢排好紅啊，係咪？即係一邊喂，即係左右開弓，喂一邊咧就死亡之吻啊，就話呢個 泛民 咧係建制派。系嘛，都系建制一部分。一方面咧，就即系一手硬一手软啊，真系吓一手软一手硬嘅咧，就对呢、這个林榮基啊嘛，系嘛。咁嗱，即系奇怪啦，大佬，你差佬真系废嘅，其实成件事，即系你发觉系，因为嗱呢几日咧，你近呢两日咧，阿林榮基真系即系亲身上去差馆，即系其实系喂同佢哋讲啊，喂究竟系发生咩事啊？喂，有冇人跟咧呢样嘢咧？相信差佬一定知嘅，即系如果佢觉得真系呢个人身安全系受威胁嘅话， 唔系，所以如果我系林榮基咧，即系大家都要咁谂啦，即系佢都好难再留喺香港。即系佢虽然最初就话唔攞政治庇护啦，但系我估而家去到而家嘅阶段咧，